做做事业呗， 只要学习做个女工人， 女工 再出来点，哎。 一二三，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你要不要拍？我们给你拍。 好，哎，我想等我女儿。 啊，你有，你有， 等我女儿来看。 哎呀，你 通关 一个不 咋 过来，回头你咋个分开？ 哎，你是 啥 人去啊？ 哎，业主啊。谁 哪样子 了？ 哎， 谁 了？ 哎， 谁 了？ 是哪业主 是啊？ 必须 干 个单位再 喊我的 了。搿单没少拍个。搿单几个人最高 了，哎，刚刚最高了，啊，卫生间 啊， 是吧？ 就一家，哈哈哈！够够外面哈，就 在那边，就在那边， 哎， 就 在那分了，是吧？只能内行 去，是我那个， 哇，出去到你天上去，哎呀，叫一家叫你是吧？ 还距离大吗？ 没有得距离， 什么？ 大吗？地方大吗？ 哪个？ 那就这么一大圈， 就这么一圈， 一圈就很大， 对对， 有吧？ 但是很有看， 第一次， 哦， 啊，那你这个园林是属于小？ 最小的呢， 最小 的， 但是它是在最城市的中间，古城中间， 小巷里边的，蛮好的。 嗯。 出去工，阳台的也刚翻身。 对呀， 你不要那么。这里吗？等我这个发头卡，谁给你？